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10号在中国沈阳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议长崔恩福、总联合会工作人员、总联合会下属各地区协会会长、各支部负责人、旅华朝鲜经纪人联合会和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工作人员等代表、列席代表，以及我国驻沈阳总领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援助海外侨胞委员会代表团。大会讨论了关于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总结和任务，关于修改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章程，关于选举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领导机构等三项议题。大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信。大会之前9号举行了向有功的工作人员和公民授予的国家表彰转交仪式、图片图书美术作品展、文艺演出等活动。